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一对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的男女组合，大家一定对他们非常的熟悉，并且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们。让我们掌声欢迎 Mr. Miss， 欢迎你们！ 谢谢大家好 ，Mr. Miss。 哇哦，真的是请到了 Mr. Miss， 我们第二次见面了哈。对，上一次呢还是去年，我感觉经过一年，就是真的是阔别一年了。Oh。 这一年你们两个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哎， 对，真的 老了吗？ 不是，我就觉得就整个人就是那个气色啊，还有正能量就更加的一个 up， 就是往上的这么一个状态。 哦，那可能去年当时正在制作专辑，处在那个 还是吧， 比较疲劳、 憔悴的状态。 对，留恋还好，留恋一直都是非常的美，你知道吗？今天也是依然美艳动人， 好看了。 对，然后杜凯真的是发生了很大形象上的变化。说吧，你是不是新请了团队？换了造型师？ 对，有一点那个比之前被要求的更严格。 对，是吧？对，因为这个刚才我那个网上也不断的有这个 Mr. Miss 的消息嘛，然后说，杜凯现在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全职音乐人。对，然后说 以前看着就业余。 哎，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稿子写的，我说是说人家以前是那个不半职业的吗？对，现在这个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去年也是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对不对？真的很棒啊！对， 其实去年当中会工作机会稍微多一点点， 是吧？ 对，挺开心。 谦虚，什么叫稍微多一点点？明明是忙不过来，好吗？ 最近比较 对，年底了嘛，就该休息了。 对，快过年了。其实一直都是在过年之前，是不是都一直在忙？ 差不多吧。那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就是创作呀，准备以后的事情，这样子。 是的 ，Mr. Miss 绝对是，就是他们的歌呢，不管是多大年龄段，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的。对，尤其是我们的青年朋友，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所以呢，在我们的青年广播，对不对？在挑战新歌声，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大家看到没有？关爱青年计划，那我们的现场直播就在这里，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另外呢，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们、新朋友们、老朋友们，666走一走，小礼物记得要刷起来哟，以示支持。好了，今天呢，我们要就把这个现场当成一个小型的 live house 演出。 哎，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就可以交给 Mr. Miss 了啊。 好的， 对，这个无论是想跟大家说什么，然后唱什么，都由你们来定。对，是先唱还是咱们先聊一聊呢？带来一首歌， 那就 先唱一首， 先唱 歌 啊。 对对， 然后再聊。 好，没问题，那就先来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先生小姐那些事儿》，好不好？ 先生小姐那些事儿， 对，来吧。 你弹起温暖的旋律，我唱着忧伤的歌曲，两个世界的人是怎么有交集？他们还以为我们是情侣。 相遇的 Mr. Miss， 巴布杜勒，一个还没长大的巴黎男孩，一个早熟的九零美女， 是吗？ Mr. Miss， 总被叫做 Mr. Miss， 巴对对， 不能和寡女整天在一起，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Mr. Miss 不正业的 Mr. Miss 哪有啊 上了北大考古和历史系，上课老师都不太认识 Mr. Miss 自娱自乐的 Mr. Miss 那其他来就成不停， 就像带着教室里群舞，多幸运能和你踏上音乐旅行。巴德勒， 我变 青春里难有这倔强的热情。Oh, Mr. Miss， 七年了，终于出了第一张专辑。 不能和寡女无关乐器， 旋律响起，烦恼自动 delay。沙嘟巴嘟巴嘟巴嘟巴嘟巴嘟嘟嘟巴嘟巴嘟嘟巴嘟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多变 青春里能有这倔强的热情。 Oh Mr. Miss 继续向前的 Mr. Miss，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拿起它来就唱不停 歌声。 Today Mr. Miss 的先生小姐那些事儿啊，就是仔细听这首歌，其实就是唱二位从这个认识，然后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对对对对。 其实 Mr. Miss 走过，就刚才说七年了才发了第一张专辑， 对 啊、我觉得其实也很不容易啊。 嗯， 对，但其实现在也已经发了很多张专辑了。 没有， 没有吗？ 还是 并没有。 我们都属于比较稳定很低产的人。 对，因为其实提到这个 Mr. Miss， 大家第一反应就说哇，两个学霸的组合、 哦、 对，因为二位都是北大的这个高材生嘛， 对对对对， 然后好多人就会觉得哎，这样的一个模式好像很新颖哈，这个学霸加上音乐，对，但是其实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组合或者说这个歌手出现、 哦、对对对 对, 对, 啊，对啊，像高晓松、艾达典老师， 对对对对 不就是吗？ 前辈了， 对，他那属于太早了哈，跟我们这些九零后啊，是吗？有点隔代呢。对，但还有人就是问的最多的问题，就现在在我们这儿互动嘛，然后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哎 ，Mr. Miss， 你们真的难道不是情侣吗？就好像你们是不是被问的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吗？ 哦、哎，别说，就是、就是最近一些年，因为年龄也大起来，然后我爸爸妈妈有时候就说，哎，你实在不行，你就那跟刘恋对付一下，就那样吧。 好勉强。 对呀、啊，那刘恋，你听到我跟你说，刘恋，我不是挑事儿的人，但是我听到这句话，我不能忍。什么叫找刘恋对付一下？对， 放心吧，二老放心。 刘恋，那如果要是说，你看这个杜凯都这么说了，假如说这个叔叔阿姨就是有这个想法，那你会怎么回应呢？ 这个我们 假装不回应， 当一个笑话来聊的，就是。 哦、 但他不是真的，应该是很认真的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听起来好像老人家是认真的，叔叔阿姨。 我觉得我能给二老一个安慰，让他们觉得杜凯的后半生不是孤苦终老。我觉得有价值，有价值。 老有一个想象在那儿。 对对对。 对，但是事实呢就是我们的杜凯和刘恋其实就是很好的朋友， 对， 然后好搭档， 对 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对于两个人怎么认识的，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啊、 对，但是 有人不知道、 有人不知道，那再说一遍。哎，我不介意听这样的，我最喜欢听这样的履历了，你知道吗？ 就是 从哪儿说起呢？ 就是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认识，我们现在、在上学的时候我比刘恋大六级，因为我是当时是硕士，然后他是本科刚来学校、然后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那种唱歌比赛、然后唱歌比赛我是那种学校里找来的学生评委，然后就给他打分的，然后那样子认识、 然后你给留恋打了很高的分数 啊，对，但是他那个没有进那个下一轮，就他当时是别的人都打了很低的分， 怎么这样？ 对啊，我后来还是 个不公平公正的， 就那样认识，然后我们后来就先是在学校的旁边的像咖啡厅啊什么的一起那样唱歌，然后到后来慢慢的，有时候去参加音乐比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直接到现在，就是离开学校也没有停止合作，就真的成了一个组合的样子了。 对，那还记得就是第一次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就是怎么就想到说你叫 Mr. Miss 吧？ 那是因为在要去那个咖啡厅打工之后， 还是去咖啡厅打 对对， 怎么还有打工的经历呢？ 对，就是其实就是唱歌嘛，就是唱歌，不是擦桌子。 对不起， 然后唱 不要误会。 唱歌以后就要被问起名字，然后我们才想到好像应该取一个名字的样子，然后就挺被动的。然后名字是留恋取的，因为这名字听起来比较 草率，当时很草率。 他当然想的就是要洋气一点嘛，要这个 杜凯来看你怎么往回拉， 对，是不是这样想？ 对对对，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就是老有留学生的那种。就外国人比较多的酒吧里面，然后就为了能跟哪个观众拉近距离，所以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然后到现在后悔不已。 对，为什么要后悔呢？ 对， 但 是还 是 想接一点地气，所以就是先生小姐也可以叫Mr. Miss 也可以叫。 是的，其实先生小姐也好 ，Mr. Miss 也好，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真的就把这个名字给叫起来了。因为自从去年就获得了这个台湾金曲奖的这个奖项之后呢，一下子可以说是声名大噪，好多人就是包括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很为你们开心，就很惊讶的那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对，那当时就是我其实一直还没来得及采访二位，来采访一下当时的心情，快回顾一下，还记得吗？ 这就是得奖的那个时候。 对，就得知自己得奖了，是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大概先知道自己有一个提名，就那个时候那个太惊讶了，因为就是这个奖报名距离这个得到提名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是吗？ 那个半年就是公司帮我们报名，我们都爱理不理的，就报吧，对对对对。然后半年过去就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突然有一天说是今天是那个奖要公布提名，然后突然心里咯噔一下，哎，今天公布提名啊，那我们不要关注，不要听这件事情， 你一直拒绝感， 对对对对对，就知道自己没有得多么那个，本来今天挺高兴的，干嘛要提这个事情？就不要听，就那样子。然后当时刘恋在上班，我在跟一帮朋友吃饭啊，玩儿，然后突然那个好像是朋友给我发信，然后说先是说那个有一个业内的一个朋友，他知道我们有一个那个制作人的提名，业内的人比较关注这个，然后哎，你得了那个制作人的提名啊，这么厉害，我说怎么还有这事儿？对，然后后来好像是我们一些粉丝又给我们发来说，哎，还有那个新人的那个提名，后来还有组合群，哎，然后我们俩就开始 怎么这么多提名？ 对对对对，这考虑可弄错了吧？就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已经就那天就懵掉了完全懵掉了。 对，然后最后是什么时候得知？然后公布奖项的时候，你们是全程关注的吗？那个 公布奖项就是我们到 那就是到现场去 到现场去领奖的，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要比他要淡定一些，就是后来有那个回放那个领奖那个录像。我比他要淡定，刘恋真的是完全慌掉。 我这段要听刘恋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你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想知道这个心理过程，得奖的那个瞬间。 心理过程，因为在得奖之前，我们其实很前面很长，然后我们那个奖是比较靠后班的。 对， 而且 已经有点坐不住了。 对对对。 哎呀，这那个主办方现在没有停，没事儿，说吧。 而且是因为主要觉得前面都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第一个奖，我们提名的第一个奖没有，不是我们得的 啊，好，过去了， 我们就觉得那之后的估计也就没什么机会了，因为我们觉得第一个奖是最有可能的，然后第一个奖没有机会，那后面的也就算了，然后我们就 安心的睡吧， 真的是 开完会，然后我还没有手机，我当时特百无聊赖的坐在那里，然后。到说出这个名，说出我们的名字时候，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因为我连自己台词都没有准备上去讲的，当时想完了。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是什么？我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学霸的那个能量了，知道吧？ 所以我很慌，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一般第一次得奖都是很激动，然后真的是会激动的语无伦次，就即便你准备好了你也说不出来，更何况没有准备。 但是我当时偷偷的准备了三个提名三套词，然后一直在背。 那有这一项吗？你准备的 有这一项，然后上去刚好刘恋就完全慌掉了，然后我就开始背我的那套词。 哇！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太那个太有城府了，有点官方。 我跟你说，什么叫姜还是老的啦，毕竟大六届的学长呢。对，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我相信杜凯当时也内心很激动，但只不过你还要强装淡定。 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几个人在一起，有一个人特别激动了，然后他就把别人的激动给吃掉了，你知道，就哎啊啊啊，就没办法 了。怪我，对， 有一点小小的抱怨了。对，我觉得今天做完这期节目，你俩回去打一架。好了，那这是这个去年金曲奖的一个过程哈，其实大家也都很期待，或者说一直很想知道就当时的一些近况。那除了粉丝，可能今天还有很多新来的朋友说，哎，那我们一定要多多的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乐队。对 ，Mr. Miss 先生小姐，刚才带来了一首《先生小姐那些事儿》，那第二首歌给我们准备什么歌呢？啊， 一首刚好 ，好的， 波萨诺瓦 ，OK。 歌很有波萨诺瓦的风情。 是的，是的。 对，我就觉得，哎呀，听你们的歌都特别的，就是有那种。怎么说呢，很有调调，然后呢、但是又很写实，就是一些情绪上的那种、很流动性的，这样就是旋律很流畅， 对 对, 对, 对， 然后让人感觉很放松，就特别适合，就是每当我听到你们的歌就想起，哎呀，午后在一个咖啡店，然后就想想，就是可能放空一下都会觉得挺好的， 对对对对，其实一个音乐如果让人是心情上身体上都变舒服的话，它好像就真的更有了一些价值的感觉。 对的、没错，就是一个好的音乐一定是引起人的共鸣，然后把五感什么的全都调动起来。对，来啊，一起尬舞啊。对，我们还真的有这个表演区哈，你们想尬舞的可以随时来。对，刚好这首歌这也是之前的一个作品嘛。 对对对对对、上一张专辑里的作品、 是吧。其实这个上一张专辑好像听就是刚才两首歌都是偏文艺一点的、就是可能偏 Bossa Nova 或者说偏爵士会多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 那咱们整个乐队的风格就基本上也都是倾向于这一类嘛。 因为那个像刘恋这个他一看他就很文艺是吧， 刘恋真的是很文艺。就文艺又很漂亮的一个美女。刘恋当时这个表情啊是吧。对。哎，如果要是让你自己去评价自己的话，你觉得是个文艺的人吗？ 不是吧，最可文艺了。 是吧，哎，怎么就不真诚。那除了文艺， 因为现在文艺这个词一说就还好像会带着一点贬义啊、 为什么呢， 就好像是 矫情是吗，觉得 或者是虚伪吧、 能跟很多中二病联系在了一起。 好吧，没有啊，这个文艺其实我的理解上文艺肯定是褒义词、 对对对对对， 对啊，我也是一个文艺的少女。够了， 就是可能是大家会觉得有的人会附庸风雅吧，就是、 对， 然后所以为了拒绝一种虚伪，然后把那个真诚的也一起拒绝了，就有点可惜了。 对，所以说其实做音乐好，或者说这个做人哈，就是真诚当然是最重要的。文艺只是一种性格上的标签，或者说一种风格。那有的人可能去过度追逐，就本身我并不是这样的，甚至我都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可能跟风，可能这几年就流行文艺风，那我也要文艺 啊。 对，有的是这样的。 对对对，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附庸风雅也挺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有的时候附庸的过程中，他不知不觉 的 变成了真的风雅，那也是一种进步。 对，能让人有机会去接触这个，不管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接触。 对对，有的时候装着装着变真的也有可能。 咦，醍醐灌顶。我改天我追求一下，我也多读读书。改天我可能真的变成学霸了。对，读读量子力学什么。 所以就是真文艺假文艺其实都欢迎了。 是的是的，其实文艺这是只是一方面哈，其实是其他的方面也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对。 那如果要是说这个两个人的性格的话，其实更多的粉丝朋友啊，或者说尤其新来的朋友，可能会还是除了音乐就想了解你们两个人。 对。 那如果说要是给自己去用几个形容词，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二位都是什么样？我觉得你们俩应该都是偏静的那个性格，是吗？ 哎。 是不是吗？ 这个好像互相介绍会比较客观一些，是吧？ 我不相信你对我的介绍。你先介绍吧。 我觉得刘恋，他比较那个，就是在不同，我们两个都是在不同的状况下表现会不一样。他遇到很热闹的朋友也会很热闹。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就变得特别的有一点冷美人的那个感觉，所以他其实挺多变的。 对他的 是吧？ 对对对，他在我跟我面前一直很冷。 是，完了，那只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好了，那么待会儿这个刘恋眼中的杜凯是什么样的，我们稍后再跟大家说哈。哎呀，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关爱青年计划，由我们的张子笑小伟送出了好多个泰迪熊，一看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朋友。 谢谢谢谢， 还有李佩东等等等等啊。那有欢迎朋友们都过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同步的收看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如果你也有一颗年轻的心就赶紧过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 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 Mr. Miss 先生小姐。 谢谢 耶、那刚才呢，在我们上一个节点的时候是说了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哈、 对 就是 说了一半， 对就说了一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主要让刘恋说了。对，杜凯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们彼此应该很了解了。 他是一个很老派的这么一 老派。 老派是什么？怎么叫老派？ 我、天哪，你们俩今天是互相 diss 的环节，我发现了。 老派不一定就是贬义，哎，老派怎么？ 他是有老派的正义感，然后也有老派的较真感，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较真儿、但是我觉得较真是个好事情、 是的是的， 但杜凯他就是在任何事情上他都很较真儿、就是非常认真、 是很认真的这么一个人、 对对对 对。那除了这个音乐、 挺客气的，挺客气的。 其实就还是说你老。 对、我没说嘛，这是一个互相 diss 的火药味非常浓的组合。好吧，那这是搭档眼中那个对方的样子哈、和性格。对，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出效果。也能看出来你们俩关系是真的很铁，相识这么多年、这要是刚见面的话，或者说关系不那么好的话，只会特别客气啊，我觉得他很帅呀、平时都很照顾我啊。然后杜凯可能说对，刘恋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然后呢在音乐上很有素养。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这样互相说过。 没有商业互吹的环节，只有互相真实的这种了解。 真的， 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啊，就是给大家展示一组照片。我觉得这组照片拍得特别特别的好、 是吗？ 真的是很有复古的感觉、 对， 复古且文艺，是真正的文艺，没有任何的贬义啊、对，我们来先欣赏一下。哇哦，这个尤其是刘恋的烈焰红唇，哇，这一套真的是很棒啊。对，这个是在什么时候？是特意拍的这个写真吗？还是说要出席活动的时候？ 是就是专门拍的，因为有时候要去一些音乐节、或者是去一些节目要给人家资料嘛。 是的，比如说这里。对，哎，其实这个也很有画面感、这样也很有那种就是复古民国风的感觉哈。 因为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会想把自己定位成什么样子比较好、不管是音乐呀、还是样子啊、之前这组照片应该是今年拍的。 今年拍的。 对，不是不是今年，去年啊，2017年。就那个时候刚好有一点觉得在犹豫，我们是应该更加青春呢、还是应该更加稍微的端庄一点的，我们在尝试、这一组可能是我们拍的最端庄的照片吧。 是吧，我觉得真的这个风格很适合你们。 是吧， 就是虽然说年轻，但是呢又有那种很华丽的复古感，又不会让人觉得很就是好像哎呀很雍容华贵，就觉得有点太不接地气儿的那种。 对，然后还有就这几张，我真的觉得哇，真的非常的棒。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张 哦， 对，这张是、 哦、这个我也挺喜欢， 是吧？我觉得你们俩的表情都特别好，尤其是留恋的那种表情。对，留恋这张有点生无可恋的表情。对，这表情非常的，就是而且它那个光感，就整个把你的脸打的、 啊、 这整个轮廓特别的美， 很瘦， 对，现在也很瘦啊。对，我发现就是留恋是一个特别上镜的，长了一张特别上镜的脸。 哦、 对，这张也很酷。 哦， 对，下次杜凯，你可以稍微的年轻一点。 没有他的老，怎能衬托我的年轻？ 对，你是完全为了这个衬托一下留恋，所以才故意拿出这个造型。 男孩子不知道、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 其实这个风格，男人应该越老越好。 对，这个风格 不是个白发苍苍的胖子。 你对留恋心目当中的杜凯瑜就应该是这样的形象，杜凯说你等着。 就是我们平时里各种拍摄呀、包括演出的造型，我是完全没有感觉，就只好交给他。就是你看看，对，你看看这个行不行、你说行我就上去了，就那样。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行不行，也好像也不太在乎， 因为他看不出来。 啊，对，看不出来， 他基本上没有视觉的审美。 我的天哪，哎，这个真的是传说中的那种直男审美，他是看不出来一些细微的差别的。 他不是细微的差别、看不出来。大的也看不出来。 真的吗？哎，刘烨，你有让杜凯给你拍过照片吗？ 啊， 这简直是一次老梦，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感觉 啊，对，这就很多时候说这个就是最灾难的是那个男朋友给女朋友拍的照片，因为他本来他一方面是那种审美，另一方面他确实也不在乎你长得什么样子。 对，哎，我觉得这个景挺好的，然后人就这么大。对，我觉得杜凯你可能拍照真的是这样的风格，不管你自己拍还是给别人拍， 有可能，但是那确实是不太关注这个方面，所以那个也并不是说就是喜欢一些看起来不好的，是不知道、那个、 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 对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这个会被黑成就是你就喜欢那样什么钥匙环啊、是不是？就网上很多人说这个嘛，但那确实是不太关注了。 是的，专注于音乐，对于其他的事情就交给造型师吧和摄影师。 对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继续带来歌曲，好不好？对，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歌呢？ 啊，这个我们可以唱一个稍微慢一点的歌。 好， 啊、 慢一点。 对对，这个叫《如果你不曾出现》。 哎，好的，那待会儿讲讲，我觉得这首歌有故事。 如果你不曾出现，我不敢去爱谁。如果我不曾和你相见，我的心还在就沉睡。 就算有别人出现，谁能有你完美？我不敢再去想，还好不是那样。一生给几次犯错的机会？ 过去我曾经历过失败的爱，许多眼泪，许多伤害。 不得不钦佩上天的安排， 最美的人说来就来。 如果你不曾出现，谁能有你完美？我不敢再去想，还好不是那样。青春的年岁经不起荒废。 就算有别人出现，谁能有你完美？我不敢再去想，还好不是那样。一生给几次犯错的机会？ 过去我曾经历过失败的 那路流泪， 许多眼泪，许多伤害， 那路流泪流泪，我不得不钦佩上天的安排。 最美的人 说来就来，如果你不曾出现，谁能有你完美？我不敢再去想，还好不是那样。 青春的年岁经不起荒废，有了你的人生才这样美。 啊，真的不想让这首歌结束，还想闭着眼睛再多听一会儿。对，这首歌如果你不曾出现，真的我建议大家去听一下那个专辑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啊。对对对， 对，弦乐加上这个一些这钢琴， 对， 就是衬托出来那个氛围，就是我刚才闭着眼睛听就有一种怀旧的老电影的感觉。哇，好高级，就喜欢这种感觉。对，谢谢我们的这个北美大亨送了很多的小星星，也分享了我们的直播。 谢谢， 对，这是在一直播上的朋友，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互动啊。很多的粉丝都表示说非常喜欢今天的 Mr. Miss， 这一看就是新朋友。 对， 那你们要多听他们的歌啊。 是的，是的， 是 的， 嗯、 是的。 对，最近有没有什么计划？对，在忙什么？ 最近就在、 准备过年， 在写歌的筹备过程当中、 筹备啊， 对， 要有新的歌曲， 对、 对对，然后在研究一些新的风格呀、包括买一些新的资料，因为我最近就是上个月花了好几万块钱去买那个老黑胶唱片、就是、 我的天哪，为什么呢？ 就是 追求那个音质吗？ 不是，是因为有的那个我们风格的参考的那些音乐、它没有出过 CD， 或者都找不到 CD， 就太早了、太早了。 哎，其实 本来不想花这个钱。 没事，让公司出。老板你听到了吗？老板我花了好几万，你给报吗？老板说我不听。对，但是其实这个说到怀旧有一个特别逗的，我就想问问这个我们的杜侃啊，因为现在就流行什么电子啊、或者说这个摇滚啊、或者说这个一些嘻哈的风格， 对， 为什么你会坚持或者说特别喜欢爵士和这种复古的感觉？跟你学考古有没有关系？ 对，考古是留恋的专业、但我也差不多了、我是历史。 对，你是历史 啊，对对，是一方面跟这个确实有点关系，因为就是如果你把那个眼光只看到现在的话，你就会把现在的你见到的所有东西放得很大，但学历史的人就会把每个年代的东西是平等的看的，然后现在的当下的音乐只是这个历史长河中的很小的一点点部分，它跟别的一比较，它不一定就排第一，它有可能 是这样的， 前面的。那么多那么多，我可能更有可能挑出一个更喜欢的来。而另一方面是我们刚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独特的位置，能够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 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吧。 对对对对对，最直接的还是就我刚刚遇到留恋的时候，就是那刚刚第一趴说的那个过程，那个在学校唱歌比赛的时候，他听到他唱歌以后，突然这个音乐，这些音乐我是没太接触过的，在遇到他那个时候，但是我突然觉得，哎，我可以跟这个同学一起探索一下那些风格和那种审美的那种取向的音乐。 对，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找到一个契合的一个搭档很重要。 对对对， 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其他的那些评委他们都不是学历史的，他们就觉得、你唱的不是时下流行的，我要给你打低分。对，然后只有这个我们的杜凯说，哎，我觉得就至少他的 风格是我喜欢的，而且唱得很好。 就是突然让我提醒我可以打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也不知道喜欢不喜欢那个时候。 但感谢这位同学。 他很理性，其实真的有时候。 是吗？ 我会在想你到底就是本能的喜欢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我经常怀疑他有没有本能的喜欢的音乐。 我的天哪，遭到了队友的怀疑。 他觉得我是那种有点特别功利特别目的，就听什么音乐都是哎这个我们可以这个。 哎，你们剖析的好认真。我是一个特别功利的人啊。我很有目的。对， 他倒不是功利了，应该说是学术性的，就是他在听一个音乐时候他会分析他有没有价值。 哦，是这样的。 有可能就是就是会觉得那个有的听着他就不过瘾啊，或者是就这种音乐我们做的我就觉得要过瘾一些。 是的，又要过瘾，自己也要喜欢，然后呢还要有商业价值。 对 一方面是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就是流传的价值。 对是的，不一样的。 对，为世界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不然就是全都是同质化的东西，那就 没意思了。对，好吧，这个我们不一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啊，今天其实Mr. Miss 也是选了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 对。 然后这首歌呢，我们也是把这个 MV 要带给大家。其实这个电影我是看了，你们看就是 Remember Me 嘛，那首歌。 我没看，我就喜欢这歌。 就特别喜欢这歌。其实如果要是搭配电影使用的话，可能味道更佳。 因为这个作曲家是我们特别喜欢的。 是吧？就是，简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可能只知道这首歌，但不知道这个作曲家。 这个作曲家他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百老汇音乐剧界和包括迪士尼的动画片都创作很多的好的这个作品，包括他最出名的音乐剧叫 Avenue Q， 有时候在国内也会演中文版，包括他还有最那个大家都知道一个作品，就是那个 Frozen 里边的那个 Let It Go。 Let It Go 是他 的，也是他的作品，对。 好的，对。那这首 Remember Me 当时在电影院真的是听哭了好多人，听哭了整个电影院的每一场。对，刘恋，你当时感就是哭了吗？ 其实这首歌我们一开始是没有看电影的时候翻唱的，然后看完电影了之后，觉得我们翻唱那个版本味道特别对， 不对？ 特别对 。哎，那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邀请，我想听一下你们现场翻唱的这首歌，可以吗？对，哪怕只有一段。 那就稍微唱一点点， 可以吗？ 稍微唱一点点。 对， 那还是先听那个，还是先听我们？ 都行，先听你们，先听 先听我们。 对， 我们稍微唱一点点啊。其实这个歌只有一点点。 对，就是 Remember Me， 其实很简单，但动情。 对。 好， 对。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算了。这个麦啊， 杜凯唱的是和音，对不对？ 对，因为这两个麦它好像不能同时有声音，所以有一点那个。 刘恋那个麦可能稍微声音小了一点。 对，它可能跟那个音频的录是有关吧，因为我们俩编的那个是那个两个人都不是那个主旋律， 都不是主旋律， 对， 就全通篇是和声， 对，所以需要 我说的嘛， 都听到它才有那个效果。 好的， 对， 所以可以去网上。 对，是有的，网上有。 网上找一下，网上找一下， 对。 来，那我们先把这首 MV 带给大家。Remember me.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cuérdame love a light w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a love a light w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a love a light will never fade away.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这首歌的 MV 带给大家。其实这个电影《寻梦环游记》呢也是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啊。对，去年有很多很多的人喜欢。如果大家想听 Mr. Miss 这个版本的话，一定要上网去找一下。 对， 就网易云就可以找到是吗？ 网易云上应该有吧。 有。好的，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带来 Mr. Miss 歌曲。 是的。 那接下来这首歌要带给大家的是 这首歌。好像在这个季节唱有点怪怪的，但是也还好，因为它名字 夏天的歌是吗？ 秋天的歌。这个歌叫《秋别》。 秋别， 对， 听起来有一点迷之伤感。 对，是我们专辑里唯一一首有一点那个 忧伤的歌。 对， 好吧，那把这个情绪调整一下啊。 深秋下雨的夜，重复的场景一样的情节，我爱的人质已经，你恨的心里憔悴，忘了最开始谁是谁非，再没有机会是杀父，别向我认罪。去年九月的秋天，不经意记下的钱，一直在心底悄悄沉睡。这样的天色适合我与爱情道别，城门的玻璃更改另一个世界，这断了的思念像坏了的高跟鞋，怎么强求它两边同时熄灭。留给你几次机会翻，死不该回，暗杀到最后的人是谁？适合我与爱情道别，城门的玻璃隔开另一个世界，这断了的思念像坏了的高跟鞋，怎么强求它两边同时熄灭。 记自己会反悔，留给我几次机会谅解。我已经认知，已经是你要死不改悔，看笑到最后的人是谁。笑到最后的人是谁？ 好美的一首《秋别》。对，这首歌真的是唯一的一首好像稍微有一点就是唱分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吧，那不管是哪一首，就是好像都会给人一种非常美的那种感受。对，而且曲风都是偏爵士啊，这样的复古感会强烈一些。 对对 对, 对, 对， 哎呀，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哦，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呀、 啊、是啊，是啊， 快，我们得抓紧时间。还是得这个例行的要说一下啊，就是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呀，包括在忙的一些事情、哎、想跟这个粉丝们或者说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点什么呢？ 啊， 我们最近可能会再出我们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音乐史的流行音乐史的一个小的栏目，所以提关注。 是的，流行音乐史， 对， 我不是时间简史啊。 我们最近也在努力的写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等到我们很快就有新的歌， 哇，好棒啊！可以先透露一下，就是新的歌曲的曲风是什么样子的吗？ 其实我们希望新的专辑能够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吗？ 对，然后希望让我们的歌更加偏重那种比较隽永的那种风格， 隽永的风格，哇、哦， 对。对，因为可能因为年龄慢慢大起来，然后觉得之前写的歌太在那个校园的生活和语境里面了，然后现在我们要离开学校， 哦、对 对对对，然后生活也有一些变化，需要反映这种变化，所以会做微小的调整吧。 好的，由校园走，就是有点走出校园，然后要把这个生活和社会当中出现的一些， 对对对， 可能还是跟人的情感会相关情绪 的，是 的, 是 的, 是, 的是的， 好吧，社会，我杜哥，还有我练姐，赶紧写出来啊！对，这个可能会有更不一样的曲风要带给大家，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这个似曾相识，但又与以往不同的， 总结特别好， 对， 是 这样的，是这样的。 好，那么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唱歌可能是来不及了，因为只有一分钟了。 对, 对, 对， 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杜凯，还有感谢刘恋， 谢谢我们的 Mr. Miss, 谢谢， 大家